我生命里面除了工作写歌之外，就没什么会令到我特别开心特别兴奋。成日陪着我的就只有我的吉他，我用的狗仔。我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了，但是直到你出现之后， 我已经不寂寞，是你懂得爱我，是你的真挚爱叫极冷的人变火。我已经不寂寞，是你再叫我重新活过，每个悲欢段落是你亦能关心我。当初那沉默只因你而开朗，只因你仍想再唱，一世将往找到答案。当初那沉静只因你而奔放，只因你仍可再想，一生再有我的方向。我已经不寂寞，是你懂得爱我，是你的真挚爱叫极冷的人变火。我已经不寂寞，是你再叫我重新活过，每个悲欢段落是你亦能关心我。冷的人变火，完全地望清楚，是你再叫我重新活过，每个悲欢段落共你亦能一起过，每个悲欢段落共你亦能一起过。